今天是幸福每个月一次的圣餐主日，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这是使徒保罗关于主的晚餐的教导，23节开始由我来念。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或不配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原文是审判，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的等候。保罗说，我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表明主耶稣基督的死是什么意思？我猜我们不多思想保罗这句话。约翰·欧文指出，上帝他借着三种方式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表明出来。第一种方式就是借着他的话语，写下的话语，借着圣经。第二种方式就是借着宣讲他的话语，讲道教导他的话语，将他的儿子表明出来。第三种是特别借着圣礼，就是这个圣礼，这个饼，这个酒，表明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约翰说，这个表明，这个表明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工作，而且上帝与人都参与在这表明之中。我们容易忽略，我们在这表明之中是与上帝同工。我们怎么与上帝同工？我们借着他赐给我们的信心，表明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什么人都可以读经，什么人都可以听到。其实任何人，你如果他要的话，他也可以吃这饼喝这杯，但是没有信心的人读经听到对他来说没有果效。所以约翰会说，没有信心的人，他们会按照自己的幻想和想象，就算他读经，就算他听到，他还是借着这些读经和听到为自己打造偶像，甚至会为自己画图，画耶稣升天钉十字架的图。这就是为什么信心对我们来说是这么的宝贵，因为我们是凭着信心，借着信心，不是我们自己的心，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来领受主耶稣他基督自己设立这一个忠实表明他的死的图像，就是这个饼和这个杯。就是说，当你凭着信心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你吃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子钉穿的肉，你喝的是他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得赦免所流出的血。弟兄姐妹，这个饼和这个杯表明的就是永生上帝儿子居然成了可以为人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子，而且他必须死才能给你吃他的肉，给你喝他的血，不是吗？当你凭着信心吃主的晚餐的时候，你表明他的死，你表明他为你死。弟兄姐妹，就检视你自己，检视你自己，你是否活得像一个上帝儿子为你死的人？每当你领圣餐的时候，坐在你身旁的人，你的儿女，你自己的弟兄姐妹，是否看得出来你表明主耶稣基督的死？ 看得出来基督为你死，因此你为他活。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问每一个人，问自己，我是否将基督的死表明出来，还是没差？这只不过是每一个月一个基督徒理当行的义。你要传福音，你有传福音的热心。传福音是什么？传福音无非就是将上帝儿子的死对世人表明出来。还有什么最直接？主他自己设立的方式将他的死表明出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主为我们死，我们就必然为他活。我们需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也才能够为他活。所以当你领着饼喝着杯的时候，你要思想，我领受的是极大的恩典，上帝的儿子爱我，为我舍去他的生命，他为我流血，我就不能够活着像没有领受这恩典的人，我就不能够再为自己活。如果你从来没有思想过这些事，我要今天有人告诉你这些事。欧文他说，世界上最可怜最没有救的人，就是心中带着偶像领圣餐的人。上帝会按照他的偶像赐给他平安，也就越加刚硬他心中的偶像。这是一个人最可悲的状态，平平安安但是不合理的领圣餐，也就平平安安带着心中的偶像走向灭亡。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让这个恩典成为你的咒诅，你要凭着信心分辨，这是你的主为你舍去的身体，这是他为你所流的血。所以最后，基督的身体是为他的肢体吃的，也就是说这个是为他的教会的成员所设立赐给他们吃的。如果你是委身一个教会的成员，这是给你吃的。但如果你不是基督身体的肢体，就是你不是一个基督教会的成员，那么这不是给你吃的。如果你今天是来自其他教会来访新福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欢迎你与我们一同吃主的晚餐。然而如果你持续在这个教会已经持续稳定聚会一段时间，你应该就加入这个教会，成为这个身体的肢体，才能够继续与我们一同领主的晚餐。让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主，我们不妄想能够凭着自己，凭着自己的公义，凭着自己的信心，凭着自己的任何东西，诚实心灵来到你的餐桌前。我们若能够来到你的餐桌前，全然是依靠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承认我们不配，甚至不配舍取你桌下的碎屑，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认的是一位公义且恩惠的主，你有永远的怜悯，因此慈悲的主，求你容许我们吃你独生爱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肉，喝他的血，也叫我们这有罪之身因他的身体而得洁净，叫我们的灵魂因他最宝贵的宝血而洗净，使我们可永远在他里面，他也永远在我们里面。阿们。孩子们，我要你们如果还不能够吃这饼喝这杯，我要你们特别注意，我希望你们看这个你们就也想要吃这个饼，也想要喝这葡萄汁甚至葡萄酒。我们的主耶稣他被卖的那一天晚上， 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舍的，你们拿去吃，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认知这饼确实是我们主的身体，不是饼变成他的身体，而是你若凭着信心倚靠圣灵咀嚼这个饼的时候，你就确实领受你主耶稣所赐给你他的身体，确实的如同你在口中所咀嚼的这饼。请拿到的人彼此等待，我们一同用餐。你们每逢吃的时候，为的是纪念我，所以趁着这段时间纪念你的主，思念你的主，想他在上十字架之前那几个小时，最后一件事他居然没有忘记你，为你设立了他的晚餐，我要将他的肉、他的血赐给你。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拿去吃，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他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血是为多人所流的，使罪得赦免，你们拿去喝，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金属的杯子是葡萄酒，塑胶的杯子是葡萄汁。趁这个时间思念你，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你就参与或与他的身体团契，这也表示你必然，你无可避免的必然也与他身体的肢体团契。思想这是否是事实，这是否真的反映在你的生命之中。 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今天居然在台湾，在世界另外与耶路撒冷另外一端的这个小小的海岛上面，在这一个小小的教会里面，居然有一群人，这一小撮人聚集在此，领受这样极大的恩典。这恩典无非就是你将你的儿子，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表明的无非就是这个事实，我们是如此蒙恩的人。我们表明他的死，你儿子为我们死，其实也就表明你爱我们。我们就这样也吃也喝，也就确认自己确实是蒙他所爱，也就必然彼此相爱的人。愿今天每一个吃这餐的人都明白，自己所领受的是主的身体，喝的是他的血，就越加的思念他，越加的爱他，越加的向往有一天要眼见他。愿我们吃什么就有什么样式，愿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有他的样式。为了他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阿门。